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是古书里的句句真言，也是门帘上的字字珠玑，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感悟，也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真情，是名人故居里的崇敬和追思，也是胡同里的一声大爷您先请。家风家训讲述传承的力量，打开文化之门，中华家风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19点06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继续中华家风系列节目，给您讲讲科学大腕们的家庭故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文化学者萨苏，欢迎萨苏老师。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节目的开始还是给大家提出一个互动的问题啊，因为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我们的第一道题目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不包括下列哪一个 ？A. 元宵节 ，B. 清明节 ，C. 端午节 ，D. 中秋节。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另外呢，在4月10号，也就是下周二，由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提供广播媒体支持的第17届法源寺丁香诗会即将在法源寺举办，这也是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栏目在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中的第一次落地活动。春风得意花开为你，4月10号下午2点，让我们相约法源寺，主持人将和您一起赏花读诗。那咱们今天要说说这个科学大腕们的家庭故事啊。其实我们的文杰在这个档口去选择这样一个话题，也有自己的考虑，跟大家说一下。 嗯，对，主要是这样的。我们去想哈，这个清明节快到了，因为清明节大家一直都会认为它是一个慎终追远，是这么一个就是孝亲，会让人去沉思过往，去怀念自己的先人这样一个节日，一个节气。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我的采访，以及我在这个清明节前的活动的自己的一些心得。所以说呢，正好就遇到了萨苏老师，于是就请萨苏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家风故事哈。当然萨苏老师他会从他的这个科学大院里面的这个数学家们的故事说起。 嗯，清明既是一个节日，也是一个节气啊。其实，文杰认识萨苏老师是从一次讲座开始的，是吧？ 对， 嗯，当时文杰也采访了很多，在那个讲堂里听萨苏老师讲座的这些听众，我们来听一段录音啊。 出门的时候要有礼貌，以名字当头，说话没有名字不开口。 我们尽可能呢不给别人添麻烦。 为别人多做一点。 我爷爷曾经对我爸爸说，成功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得需要坚持。 我妈妈会经常跟我讲的就是叫做百善孝为先。 我父母教育我也是说，你长大的目标一定就是要回馈社会， 做每一件事都必须要认真，要有决心把它做好。 我们过去家风就是从一句话做起，进门妈妈好，走了爸爸再见。 妈妈她勤奋那种努力，我潜移默化会感受得到。 我一定长大做人一定要去学我爷爷 踏踏实实干事儿，哎，认认真真的去办事儿。 遇到困难那克服困难，遇到压力那顶住压力。 不论做什么事情只要用心。 我当兵开始到现在周有名，理想和追求就是像雷锋那样做人，像雷锋那样做事，啊，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好人。那么为了这个目标呢，就 有去奋斗。 这也是一种信仰啊，一种精神，一种支撑的力量。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嘛，就是路得一步一步走。很多事情说看上去难，其实你真的去试的话，一步一步来，就是也是不过如此的事情。 这是很多朋友在和我们分享所谓的家风，其实只字片语在说自己的三观啊。很多东西是从家里传承出来的。那今天我们就让萨苏老师给大家说说这个家风。 说说家风可以看说谁家的家风了。如果说我们自己家的家风呢，我觉得您很好，没有把这个家风跟家训混为一谈，因为我父亲根本就不跟我们谈什么家训的，没有这方面的事情。那但是他会用他的言行来影响我们。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它影响了我，可能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我能坐出租车的时候我就不会去坐公共汽车和地铁。那大家会觉得奇怪啊，有时候我不开这样我就不可以不开车。那么人家问为什么，你为什么非要去坐出租车，你不知道这样会多花钱吗，是吧，你这样还会给社会造成一些比如交通堵塞之类的问题。我告诉你的原因吧，就是因为这样你的生活就会变得简单。我们通常都会说那些搞科学的人啊，他们有的时候比较傻，比如有的人不会送礼，有的人生活搞得很就是看起来这个搞不清楚他会怎么样的生活。举个例子来说，熊青来先生出门的时候带20件衬衫的假领子，干嘛呢？就是一个假领子穿脏了，马上扔掉换第二个，那么连续可以20天不用换衬衫。那么他们怎么样成功的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变简单了。只要我把自己生活上面的事情尽量变简单，我就能够拿到足够的时间去研究我自己要做的事情。那么我坐出租车的原因也是这样，因为我这个人容易忘东西，可能脑袋事儿多。那么呢，我如果坐公共汽车或者坐地铁，你要包丢在什么地方，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找它。但如果你是坐出租不要紧，丢了你知道在哪儿。而且你一旦上出租以后呢，由出租车司机为你开车，你不用想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拿到整段的时间来写东西，这样的话你的生活就会更有效率。你看，这就是家风家训对我的帮助。 但是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觉得，萨苏老师啊，那你坐车你打车你花的那份钱和我坐公交车花的那份钱不一样，如果我没有你那个打的的那个经济条件，那我只能坐公交车哈。 你去努力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努力的话，你会发现你在你在出租车上创造出来的价值应该会比出租车的价钱更高。如果你现在还做不到，你就是在积累，你将来会做到的。这个钱不会白花。 其实通过萨苏老师这个话语风格，我们能感受啊他的个性。我们在这儿可以多介绍一下萨苏老师，来文姐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萨苏老师哈，他毕业于这个北京师范大学。这个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师范大学的这个老师们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怎么说呢，特别的平和哈。 我们开玩笑说叫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大学。 您是学什么专业呀？ 我是学图书馆学的，也有人说叫图书副系的啊。 对，萨苏老师刚开玩笑，其实萨苏老师他的人生阅历是特别的丰富的。我列举一下啊，这个 IT 工程师、军事专家、日本问题专家、北京卫视的主持人、京味作家，还有刚刚我们介绍的哈，这个文化学者，这个都是萨苏老师，可以说是一个这个 刚米夏姐说了一个词语叫做跨界哈，我认为这个词是非常的精准的。 对，其实之所以今天要和大家说说这个科学大腕里的科学大腕这个家庭的故事啊，也是因为您曾经写过一本书叫高墙深院里的科学大腕，因为那就是您生长的成长的环境，所以你很了解，耳濡目染，知道了很多故事。 这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科学院的大院里。 嗯， 科学院的大院呢跟部队的大院不太一样。比如说当时呢，就是我们同学啊一起来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部队大院的人就在问我说，你们小时候都玩些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就说那个用磷化汞，然后那个配药水，然后看能不能毒蚂蚁。然后对方就目瞪口呆说，你们都玩这，说这帮人玩的也太邪了。 嗯， 就说的就是我们这些科学院的子弟，我为我自己出自于科学院而感到自豪。 嗯， 因为他给了我一份呢虽然清贫但是清白的环境，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尽管长大以后会发现世界上有很多问题，但你依然坚信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美好，并且你知道美好是值得去追求的。 嗯，其实在节目之前我们也和萨苏老师聊了半天啊，其实您说在科学家身上有着共同的特性啊，比如说他们有的对于生活细节不是那么在意，用常人的眼光看觉得好像生活能力都挺差的，但是在您那儿有另一番解读，讲讲。 其实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能力都相当强，有的人唱歌可以唱得非常好，比如说我就记得当时很清楚，有一位郭文瑞研究员，他和他太太呢两个人一块儿去拉白菜，因为那个时候北京要冬储大白菜嘛，科学院的学者们也免不了这件事儿，他们骑个板车然后去拉白菜，一边拉白菜往回走，两口子一块儿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个时候我们就突然感觉到，哎呀，真是很亲切。 嗯， 你看我们现在经常会谈到家风，谈到家训，那么它其实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在这儿就能感觉到了，就是积淀。 嗯， 它会给你一个场，你生活在你的家里，这就是一个场。那么你有什么样的家风，你就是生活在什么场里面的。 嗯， 当你出来的时候，你就不免带有它的痕迹。 嗯， 那么科学院就给你这样一种就是文明的感受，你会突然发现，哦，原来人生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去追求文明。 嗯， 那么这个文明是很美好的。 嗯，一个场域给予你的力量啊。嗯， 对， 那您在提到自己人生理想的时候啊，说到了一个故事，就是华罗庚先生和馒头啊，讲讲这个故事 啊。华罗庚先生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大数学家， 嗯，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华罗庚先生有时候还会跟人开开玩笑啊，比如说华罗庚先生呢，有一次他就跟，因为我父亲是他的学生啊，跟这些学生们就聊天，聊起来就说，他突然说一句话，说数学家分三种。啊，然后大家都是竖起耳朵想听是什么样的数学家。他说数学家分三种。第一种是数得清数的。第二种是数不清数的。 嗯，这笑话就讲完了。 嗯， 讲完了之后啊，我和文杰就大眼瞪小眼说，啊，那第三种呢？ 嗯， 然后萨苏老师盯着我们俩没听懂是吗？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听懂了没有。 这个笑点就在于这个结束。 啊，对啊， 嗯， 关键就是华罗庚先生认为他自己就是属于那个数不清数的数学家， 所以说三点吧，说两点就说完了， 三点 他就二跟三都分不清楚。 啊， 实际上呢，我们平时对华罗庚先生是非常敬仰的。嗯，因为他在我们面前就是一种楷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是他的导师嘛。 嗯， 那么所以我也知道啊，华罗庚先生很了不起。可是突然有一天呢，有人就跟我说，你应该做一个像华罗庚先生的人。我当时我受宠若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食堂的大师傅。 哦， 大师傅怎么会这样说我呢？就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啊，要想写作业，家里面地方很小，科学院啊虽然富有知识，但是大家通常都没什么钱，也没有房子，怎么办？就到我父亲的办公室去写作业。突然人家要开会，我只好到食堂去写。正在写作业的时候呢，就被大师傅看到了，觉得我还算认真。等我去打饭的时候，大师傅就很欣慰地对我说，哎呀，孩子啊，你努力吧，你就这样努力，将来你会成为一个像华老那样的人，华罗庚那样的人呢。我就突然反应过来，华罗庚啊，我能跟他看齐吗？这怎么可能呢？我就问了一句，什么叫跟华老一样的呀？ 嗯， 这位当时就懵了，因为他也不是搞数学的，是吧？他光知道华罗庚了不起，想了半天，终于给了我一个量化的答案。他说，你想跟华老一样吗？你知道华罗庚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吗？他写一个字儿就值六分钱，够一个馒头钱的。 嗯，给你量化。 这句话说完之后，我顿时就知道理想是什么了。 嗯， 就将来我写一个字儿要 能卖出六分钱去，能值得一个馒头的价钱。 嗯， 开玩笑， 这个人生理想现在达到了吗？ 那这个好像现在那个六分钱肯定超了，能不能够买一个馒头还不知道，因为馒头涨价了。 馒头涨价了啊！ 这个实际上呢是让我们明白，就是所谓美好的理想或者说一个梦想啊，其实可以很具体的量化出来的。 嗯，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啊，没有把家风和家训混淆啊，家风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精神层面的，就看不见的；家训有可能，哎，就比如说刻过去老北京的那个门帘啊，刻在门上的那种啊，您可以 写成书， 对，啊，就是有只字片语让你去遵循恪守的东西。但是家风可能不是啊，可能是身教，就是您刚才说的场域提供给你的那个东西，是吧？ 这个家风跟家训呢的确是不一样的，比如家训您说的写在门上的那个，那个一般还不是家训， 嗯， 因为那是给外人看的， 嗯， 家训是在内部写的啊，给内部给自己的子孙看一看，这个就不仅仅是门面化了。有些家训其实你仔细看看挺暗黑的， 嗯， 比如咱们当年有一位皇帝写家训，就是什么告诉他子孙不做事勿落人后， 哦， 什么事情最后他就这个子孙就是这样先杀大臣呢，啊，就是那个我先避免你要避免你造反，我先杀你。但是这是我们说不好的家训。其实正常家庭的家训还是要把一些忠厚的东西，一些怎样做人的东西传递下来。比如说朱子、朱熹他自己没有写出家训，实际上是他的孙子写的家训啊。那么这样的家训呢，就代代流传，被大家所接受，并且很多人都开始学。家风就不一样了，家风就是你家里面，也许这个父亲、母亲不太会说话，但是他比如很勤勉的做事情，很认真的去做事情，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自己的一个影子，你就知道自己将来怎样去做人才能够对得起这个家。 嗯， 对，其实咱们老北京人哈特别重视家风家训哈，特别是我看到很多四合院的这个门帘上就经常会出现忠厚传家久，诗书几世长， 嗯， 就是代表了可能普通老百姓的一种对于家风的认识。 我们那个家里家风其实很简单的，比如像我爷爷他是有家训的，告诉我们什么呢，犯法的不做，犯病的不吃， 啊， 就是 对对， 就这两条特简单。 对对对 啊，就非常非常简单朴实的这样的啊。那其实您的父母在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说刻意的说你要遵守什么什么，没有？ 我父亲当然他会提醒我们，提醒比如说当然学校的守则呀什么的这些东西当然要归遵守，但更多的我觉得我还是从他们身上来学到一些东西，怎么做事的这种，这种风格。 嗯， 对，言传身教哈，可能很多科学家就感觉哈，印象当中我的感觉就是科学家可能会更加的不善言辞，可能更强调这个身教，重于言传这样子。 那么他们这种身教其实已经不再是一家人对我们一家的影响，而是科学院整个是一个厂， 嗯， 这些科研人员给我们大家共同的一种教诲。那么是什么样的教诲呢？也其实也很具体的，比如说科学院这个地方它跟比如演剧界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演剧界一个人可能实力不那么强，你可以把他捧上去，但在科研里面是没这说的呀。科研是实打实的东西，只有你真正的做出了这个成就，你才能够真正这个成果才能被大家所接受，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学者，这是有硬指标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生长起来，就明白人生要做实事儿。你如果不做实事儿的话，最终你是不可能被大家所接受。 嗯， 第二点就是，尽管他们大家呢，就是说生活简单，也没有多少钱，但是呢，其实你仔细去看，这些科学家大多数啊，穿着都很整洁啊，它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但是通常不会去穿名牌，也不会去开名车。我就奇怪了，我说他们难道是说没有这方面追求吗？后来我才慢慢的认识到，他的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是这样，他们也会穿好的，也会穿也会开名车，比如吴有逊先生，人家开的车就跟周总理直接说，给我买车必须买流线型的。什么原因？ 流线型。 对，因为我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孔。那么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科学院里你可以穿西装，你可以打扮得非常好，但首先你要具备这样的实力，就是你如果说你比别人穿得好，你一定是学术成就要比他好，你才可以这么穿，否则大家就会瞧不起你的。比如说你穿得很好，结果在这个大家讨论问题的时候，最后你什么都说不出来，那丢人丢大了。于是大家干脆还是穿得简朴一些，这些东西都一直在影响我。 嗯， 还有一点就是由于他们都这么简朴，我就发现了就是我们这些人科学院的子弟对于世界上的人们多了一重尊重。什么意思？就是当你走在大街上，可能看到一个人穿着不是很好，有的人就以貌取人，以服装取人，我们是不会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些大数学家大科学家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呀，就很有可能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身上就有着不平凡的故事。 嗯， 这个后面这几句话特别的耐人寻味啊。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很多朋友参与我们的互动了。我们的题目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不包括下列哪一个，不包括下面哪一个 ?A, 元宵节 ,B, 清明节 ,C, 端午节 ,D, 中秋节。有答 A 的就是说元宵节不是啊，但是丁翠丽还有静还有蒲算子他们答的是端午节还有清明节，韩志答的也是清明节。我们请萨苏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答案还是大多数人是正确的，我们取最高比例。开玩笑了。元宵节它是不是在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中的？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是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春节。 其实也好区分哈，咱们就看它放假不放假不就知道了吗？对吧？对吧？ 元宵节现在不是法定假日是吗？ 现在不是啊，好像三八妇女节你们放假，我们也不放假， 放假半天。 但是我们这个直播可能不存在这个放假的问题哈，米霞姐。 这个清明端午肯定是放假的啊。春节那就更不用说了哈。那也恭喜答对的听众朋友。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准备互动问题，让萨苏老师继续给大家聊科学大腕们的家庭故事。也希望您继续收听啊，一会儿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咱们继续讲讲科学大腕们的家庭故事啊，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场域啊，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对于一个人价值的评判标准。节目的上半时段，萨苏老师讲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下半时段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我们说一个家庭妻子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的问题是，也是萨苏老师精心为我们准备的，下面哪一位科学家的夫人是外国人啊？ A 陈景润， B 华罗庚， C 吴有训， D 苏步青。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 我觉得这个题的好处就是可能这个大家百度不太好百度出来哈，是吧，得绕个弯儿才能去搜到， 这百度四次 对， 当然也有三次两次就可以百度到的啊。 对 嗯，那个萨苏老师继续给我们讲讲这个科学大腕们的家庭故事，因为之前您也写过相关的书啊，就是高墙深院里的科学大腕啊，您从小就长在那儿啊，也造就了今天的您，感觉特别跨界，就是各种知识了解的特别多，而且出了好多好多的书。刚才跟您聊天的时候觉得特有意思。嗯， 所谓这样的跨界吧，其实我们是得到了时代的恩惠。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有网络，有大数据等等，还有很多原来你必须要去比如亲身去做的事情，现在你就可以在网上一下子就解决了。 嗯， 比如说以前你必须要很多出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都不需要了，一个网络会议我们就可以把很多事都做了，就可以给你省下大量的时间。因此在这个时代，其实一个人完全可以做两到三个职业。 嗯， 我自己其实只是就是属于当前上学的时候吧，也属于成绩中上而已。 成绩中上， 智力也是中上，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普通人而已。但是你只要是自己愿意去努力的话，其实你在各个行业里面都可以多做一点事情， 嗯， 而且这种跨界的感觉非常好。 什么感觉？ 很舒服。是这样的，你就可以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最有魅力的事情是什么呢？往往就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互望咯，就是爱情是最有魅力的咯。那为什么爱情这么有魅力？因为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就能够互相欣赏对方的美。那么文科和理科其实也是一样， 嗯， 当你跨界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一种非常玄妙的美。你能够从文科的角度去看理科的事情，然后从理科的角度去看文科的事情， 嗯， 那这个时候你的视角就会跟你的同事不同， 嗯， 而这时候你会感到世界更加绚烂多彩。 对， 萨苏老师，您知道什么？您刚刚这句话，您让我想到了什么呀？就是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语文老师会说，同学们啊，你们这个做数学题累了之后呢，可以看看语文啊。然后数学老师就会说，同学们啊，你们政治做累了可以做做数学题啊。 比如说像我这边又有文科的朋友又有理科的朋友，当我们在谈一个事的时候，往往就会谈到让我们想不到的方向。举例来说，门环上有一个狮子，如果文科的人看到以后马上就说啊，这个官是焦图，是龙的第九个儿子等等。然后这个在我们的朋友里正好有一个是动物学家，马上就说啊，这个焦图会是个什么动物呢？最后把它结论得出来呢，它应该是一种绝灭了的哺乳动物，叫做洞熊。然后我们就大吃一惊，哦，原来世界可以是这个样子。 对，其实西方有很多著名的大学，它的教训是知识让人自由，就是你跨界了之后，你就会有更宽广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不是说看这个风景特好看，是因为你发现了一个新的角度。 另外就可以说，我们人生的长度虽然不能改变，但是你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 嗯，萨苏老师真正改变了人生的宽度啊。 对，但是我是感觉萨苏老师这样也确实是对于这个人类时间的无限的挑战哈。这个您想，您学完这个学那个，学完这个学那个，这每天得花上十几二十个小时在这个不断的学习上哈。 这一点可能正好是我的家风给我的影响，因为在科学院里生活，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在不断的探索新的东西。像科学院你不能说一直往回去探索就不对了，所以我现在还是觉得每天去接触新的东西，每天去学新的东西是一种乐趣啊， 嗯， 而且会是一种人生的常态。我想这是我父亲给我一个很好的帮助。 对，我那天听一句话啊，他说别追求做一个各方面都特别完美的这样一个好人，就所谓的这个好人带引号的啊，你可以做一个好玩的人，就作为一个有趣的人。现在不特流行一句话吗，说这个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嗯， 就是如果你能了解更多的知识啊，你有了更多的角度，可能你就会成为一个会玩好玩的人。 这种好玩不单是说让别人看着好玩，而是你自己的人生要过得好玩， 自得其乐。 比如说我看我的父亲，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玩的，那别人说很不可想象，因为他是一个很讲究风度，然后就是那么很儒雅不怎么说话的那么一个数学学者。但是我看他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他出去以后，就他在那儿看到他一个同事带着夫人一起出来玩，他同事身体不太好，就坐在椅子上，他夫人就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那儿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那儿，回来总要看一看老公在不在呀。然后我爸爸看着他们就回头跟我说，啊，你看看这个夫人正在做布朗运动。然后我父亲跟那个，因为我们当时住在一个平房的院子里面，然后他跟他的另外一个叔叔两个人呢，那天负责值日，我们当时这个打扫庭院也是值日的嘛，那个也是个数学所的研究员，俩人开始扫地之前就说，你沿着 A 轴扫，我沿着 Y 轴扫。 就是有自己话语体系的是吧？ 哦，对对对， 这一般人还真融不进去。哪有？二，请问 A 轴在哪儿？ 对对对，我昨天采访萨苏老师的时候，还那个您当时讲座的时候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说作为一名数学家的孩子，您的数学题都是怎么做的？ 数学题是受不了的，就没法让我的父亲来辅导我。我母亲还稍好一点啊，我父亲就没法辅导我，因为他一开始辅导你，只要他一看到数字的时候，两眼就放金光，然后就开始遐想，然后就开始从你这一个小小的一个数学四则运算题开始谈到方程，然后谈到费马大定理，他非得转一个大圈以后然后才回来，他觉得好像意犹未尽。那这个时候这孩子已经完全听懵了，就听晕了。如果他要是跟另外一个同事一块儿来，这个事情就更可怕，因为他来了之后呢，他们两个可能会一起来讨论这样的事，你就完全吃不消了。就这个时候他会完全把你忘记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会明白什么呢？他教你的就这种家风影响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匠人精神了？ 嗯， 比如说你一个人在那儿煎了30年大饼，你这个不是一个大饼专家，你不是一个匠人精神的体现，因为你每天都在重复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煎30年大饼，每一天都在想怎么把煎大饼的技术改进，那么你就会是一个真正的职人，真正一个了不起的这种就是我们职人精神的代表。那么我父亲他们就是这样，研究数学，那么真的就是每天都投入进去，然后每天都在认认真真的做这件事情。我跟他，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有很大收获的。 嗯，那您从小长在科学大院啊，也认识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比如说陈景润先生 啊，他呀。那个他就是对我们也影响很大的，是什么影响呢？就是你终于知道世界上有天才这回事了，你完全明白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人是你是无法超越的，你不要认为你也长一个脑袋两个肩膀，他也长一个脑袋两个肩膀，你就一定可以跟他比一比。这世界上确实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天生适合于干这个，比如说陈景润先生，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爱因斯坦。为什么这么讲？他们俩有相似的经历啊。那么爱因斯坦呢，当年曾经就是写出相对论，据说当时只有12个人看得懂，但是都知道他做到。那陈景润先生是怎么样的？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他曾经对哥德巴赫猜想呢做出了自己的解答。这个解答当时就是没人能看得懂，比那个谁，爱因斯坦那个还可怕，就是最好的数学家都看不懂，但都知道他这个特别有价值。那么陈景润先生也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哈，这样的话大家都看不懂怎么办？于是花了10年的时间就做出了第二套解法。那么第二套解法出来之后，终于做到了什么呢？就是华罗庚先生看懂了，那别 人 还是 看 不懂。还有一个看得懂的是谁呢？就是北大的数学系的主任叫闵思赫先生。那只有两个人看懂也不行啊，至少你要做到让这个数学界的人能看得懂。闵思赫先生说，这样吧，我给你改完之后呢，可以让你的这个解法呢能够被科学院的副研究员以上的人看得懂。 嗯， 说好吧，那你改吧。于是闵思赫先生就拿了陈景润先生的东西去改，改了多长时间呢？改了3个月，终于把这篇论文改的呀，就是科学院副研究员以上的人能够看懂了。但是闵思赫先生怎么说呢？闵思赫先生说，我给你改这一篇论文呢，要折我3年的寿。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我们不敢肯定。但是闵思赫先生在改完这个论文之后4个月就去世了， 耗费了所有心力， 真是呕心沥血。所以后来陈景润先生对他是特别的敬仰。这件事情也让我们明白，这个科学界真的有一些人是太了不起了。所以见到别人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种谦逊的态度， 不能以貌取人啊。那生活中的陈景润先生是什么样的？ 生活中的陈景润先生，有人曾经形容过他，他的那个走路的时候撞到电线杆子，然后还跟电线杆子道歉。这种事情其实我估计可能不是他的，因为科学院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事情的人太多了。 经常撞啊。 但是以前有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陈景润先生呢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跟他的夫人两个人呢，那时候当然在谈恋爱要到互相到对方的家里去看一看了。 那么呢他就看人家给他多少怎么送礼，比如说人家给他呢给几斤这个鸡蛋糕，那下一次他回去的时候一定还是买这么几斤鸡蛋糕再送给人家。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教条了？其实不是，是因为他的生活以前呢没有给人送礼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现在他在学习怎么样的跟人来送礼。那在生活之中呢，他还有他自己都没注意到的趣事，比如陈景润先生当时在出了名之后啊，一时在全国他就成为一个比现在所有的网红还要红的网红。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全国的姑娘们都在给他写信。那么陈景润先生根本不会应付这些事情，怎么办？最后中国科学院就派出了一个老太太专门为他处理这种信件。那些姑娘们都不知道这些回信是一位老太太给写的，于是这个老太太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吴国泰。 嗯，萨苏老师刚刚揭出来一个世纪之谜哈，原来是吴老太太吴老师给这个全国的女青年们回的信。 嗯，这是讲了很多科学家的故事啊。其实提纲里还准备了一位科学家的故事，就是吴有训啊，吴有训先生。他的母亲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这个中国传统女性，是吧？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就中国的传统对于这个整个文明推进的帮助。我们看到很多当时这些优秀的数学家，他们都出自于大家啊，包括钱学森先生，包括苏步兴先生呢，其实他们都有很强的这种家庭背景。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家庭的人学的是中学，就是东学，并不是西方的学问。那么在西方传给我们的数理化方面，他们就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就。我认为还是在中方的这个，就是中国的这种传统教育里面，能够教人怎样去做人。关键是我们这个中国呢，因为我们这个题目，我们是文艺广播，我们讲的是文艺，讲的是文化，但文化积淀下来是什么？文化积淀下来就是文明。所以这种文明能够让我们这些科学家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运行的。我按照这种规律去探索它的秘密，我走到数学界，我就是数学家，我走到物理界，就是物理学家。那吴有训先生家是这样的，他的母亲也非常传统，还有像熊庆来先生，他的夫人也是非常传统的。那我还见过这个老太太，穿着一个蓝布褂子，就显得就是完全是一个旧式女性的样子。但实际上她在科学工作之中给了就是熊庆来先生非常大的支持。那么这也是让我们体会到，就是这种家风家训在哪怕是科学界这一块跟我们传统文化似乎不沾边的地方，也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吴有训先生也是这样，由于他母亲给他的这种教诲，使他就是感到就是勤俭勤奋这些基本的品质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有多重要。我想你们可能都没见过吴有训先生，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我也没见过他，但是我父亲见过他，因为我父亲在中国科学院的院部当过秘书。他说吴有训先生什么样，身高1.9米，所以走在任何一个这个科学界的殿堂里面，跟别的国家的人在一起的，绝不给中国知识分子丢脸。大目流星，长得很漂亮。 嗯。 但是呢，说这个吴有训先生也有他的问题。吴有训先生有时候消化不太好，他这个给学生讲课的时候，突然一抬屁股，然后就周围就觉得这个味道不太对了。但是学生们又不敢说什么话，因为吴有先生是一个很威严的人。但是过后呢，大家还是都记得这个事，拿来跟吴有训先生开玩笑，他也不在乎。这些真正搞科研的人，其实都是很随和的。我就发现，真正有学问的人都是谦逊的。 嗯，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哈，就是萨苏老师在一篇文章里面提过，您说科学家的时候有两个词语让我印象特别深，一个呢是叫做科学的灯火永不熄灭，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叫谦逊的背影傲似王侯。我想可能就是在这个科学大院里成长的您，可能对于这个科学家也有一种非常浪漫也非常有人性味的人情味的这种评价。嗯， 解释解释。 应该说这两点都是让我终生受益的东西。第一点呢，您刚才说到这个灯火永不熄灭，这个事情其实大家今天都可以去验证的。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看科学院那个大楼，我们家离那个数学所大楼很近，那个大楼里面的灯是从来都不灭的。它不像我们文化区里面那个大楼，也有不灭的大楼，那灯总是亮的，不夜城吗？那这 是霓虹灯， 这种灯是霓虹灯，你可以看到一个霓虹灯轮廓把大楼勾出来。但是科学院的这种房间里面，它是房间里的灯一直都亮着，你知道 每一盏灯的背后都有一个人在那儿，桌子面前在拿着他的稿纸在演算在写东西。我们中国其实搞科研来说，最初我们的底子是很薄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领域里面我们都追赶世界的脚步追得很快。那么我们怎么做到的？就靠我们这些中国人在努力。那么我是亲眼看到他们努力的，由于看到他们努力，使我觉得人生就应该是步步向前，而且是风雨如晦，就是每一天其实都在催促你，在警告你，你要努力呀，你要不要把这个时间放过。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只要一抬头看到科学院的灯，因为我现在还是住在科学院的大院里面，我回头还是能够看到中科院软件所它的那个灯火。多少年了，到现在这个传统还没有变呢。你看到那个灯火的时候，你会明白它在提醒你有人比你还要勤奋，所以你不能放松自己。那么第二点就是我父亲当时有一个这个背影让我很感动，因为他实际上呢当时住在东四啊，住在北京的东四。那么到他工作地点中关村骑车要骑一个多小时，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去，晚上骑自行车回来。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根本没机会，就基本上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样。因为怎么呢，早晨他我还没起呢他已经走了呀，那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小孩又贪睡，所以我当时只有那么隐隐绰绰的，就是星期六星期天我知道他是什么样，但是他工作的时候什么样子呢，我就记得走的时候有时候我能看见他，他就是穿着一个很普通的这样的衣服，然后夹着一个皮包，这个皮包角都磨破了，那里边就是他的实验数据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骑着自行车就走了。那么回来我有时候见不到他，就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他，晚上半夜的时候我醒了，然后一抬头就能看到他，往往就是等把我们都哄睡了，这边也安静了，他开始做他自己的项目。这时候你就看到我们只有一间房啊，在这一间房里面一灯如豆，他就不敢打大了，怕把我弄醒，打一个小灯，然后在那个小灯的下面放上他的文字在那里写。这个时候呢他不会想到有人看他的，当你看他的时候你才会感到那个平时很谦逊啊，然后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人，突然你觉得他傲死王侯，真的是就是那种骄傲，那种啊我的事业，然后这个是我能把控的领域，这是我的成就。那时候你在一个人的面孔上你都能够看得出来，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当你有所成就的时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又是多么自豪和快乐的事情。所以我到现在也是真的，我父亲没有跟我讲过这话，但是我自己去写东西的时候，当我把一个事情搞清了，我写了一篇文章的时候，我那种快乐我能够体会到，跟我父亲是相通的。 对，其实父亲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什么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啊。我们经常说教育孩子言传重于身教，重于言传，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不用语言去表达，但是父母做到了，孩子就一定能够接受到。他会自觉自愿地成为父亲母亲那样的人。今天很多朋友都参与了我们的互动，还有听众说，哎，那主持人能不能把刚才的那个题再问一遍啊，可能没有听到题干，我们再问一遍，就让萨苏老师揭晓答案啊。我们说家里的这个妻子特别特别的重要，女主人很重要，那下列哪一位这个科学家的夫人是外国人？ A 陈景润， B 华罗庚， C 吴有训，D 苏步青。很多朋友答的都是 D 啊。萨苏老师是不是选最多的就是对的呀？ 好像这次概率论又起了作用，的确是对的。 说明咱们听众都很有文化， 就查两次就查到了。 中国科学家其实还是真是很有魅力的。比如说我们当初我父亲他们一起出国到德国去的时候，那么等30年之后他们再去，还有人问起他们中间的人啊，说他们那时候谁谁来的时候，那他这次怎么没有来啊？都30年了，因为对他们印象很深刻。这种就是我们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吧，可能比较吸引人。苏步青先生呢，他的夫人是日本的松井弥子，啊，当时也是非常喜欢苏步青先生。抗战的时候，人家松井弥子直接就跟着苏步青先生在中国参加这场正义的战争。到最后就是1953年的时候，松井弥子呢加入了中国国籍。所以如果现在要说的话呢，应该也不能说人家完全是外国人，当初嫁给苏步青的时候还真是外国人呢。 对，咱们就说他结婚的时候吧，哈，这个 对，其实人性那种质朴，那种美好，有的时候可能不用语言去表达，但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得到啊。今天看似我们聊的话题关乎科学，但是其实刚才萨苏老师已经完全